请问您是邱秀满的家属吗？ 是的。 那请问您和他的关系是？ 需要有家属来签。 请问您是邱秀满的家属吗？ 是的。 那请问您和他的关系是？ 她是我妻子。